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马草泥。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大家好，我系民主党嘅善仲佳。HKPeanut.com。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好，今日又系 solo 嘅日子。咁啊，上个礼拜有女陪，今个礼拜冇女陪，咁下个礼拜又可能有女陪，咁啊，拭目以待。咁今日 solo 咧，其实过去个礼拜咧就其实有啲嘢都不如我所，即都一如我所料嘅。上个礼拜我讲何君尧，又讲一样嘢啫。屌你点解咁好死？个个人唔跟去，有位俾你只顶顶走去跟埋去黐金康咧？即系原因就大家出咗嚟啦。即系当大家死咗个何君尧之后，千千万万个人同佢割席，连共产党最信得过嘅谢伟俊都同佢割席割埋一铺。啊！连阿汤十一哥又同佢割席，咁啊个个同佢割席，因为原因系点解呢？我可以话俾你听，今次何君尧死得好卵惨，系建制派都估唔到佢可以撩翻佢自己啲假学历出嚟，即系老老实实。你去选举嘅时候，俄称你自己系执业大律师又好，执业资格又好，但系突然之间俾人挑咗出嚟，然之后你自己去澄清话手民之误咧，系冇得讲嘅，系讲唔过去嘅。即系所以，大家喺呢一个时候系一定要系唔放过呢条友，继续盯住呢一样嘢。因为如果你俾佢如果放过如果你放过咗何君尧呢一剂咧，基本上咧就好难翻到身嘅。大家要望咗个咩目标嚟做咧？大家要望捻住佢，你最好咧就去律师公会度投诉佢，投诉佢作假，投捻诉咗佢作假咧，你最好新西一齐补选，因为呢单嘢咧，我觉得系有机会可以做大嘅。做大意思系咩咧？大家望住目标去睇啦。因为我觉得如果呢一次喺立法会喺复会之后有人就住呢一样嘢质询何君尧，又或者提出个弹劾动议又好，不信任动议又好，我觉得建制派呢好可能係会加入泛民嘅阵线去倒戈支持罢免呢个何君尧。呢一样嘢对建制派有咩好呢？屌你多撚咗个位㗎嘛。多撚咗个位有咩好啊？大家有一选嘛。咁个问题就係话你何君尧喺冇西环嘅支持，又或者喺而家西元喺中联办逆主嘅大环境之下，可唔可以仲有咁嘅资源，西环仲会唔会帮佢动员去保住呢个位呢？我觉得就唔会喎。咁所以呢一刻大家随时买定一包好撚大嘅花生。如果佢真係复会之后有咩三长裤短，屌佢真係要选过呢，哇！我啊觉得好撚好睇啦，即系唔系净系新西选过咁撚好睇嘅，而系话建制派会加入，即系呢个倒戈嘅阵营吓，去开始向一啲所谓叫西环契仔契女开刀咧。哇！我觉得呢包花生啊真系好好食嘅，因为由呢条脉络摸上去可以摸到啲乜咧，就系话你当你知道西环即系上次选举嘅时候，你都好睇到。传统建制派同新嘅西环建制派嗰两派大家互选呢，係可以反面不令，即係反面不应人到呢个阶段。咁你如果建制派把握呢一次去重新整合，即係所谓叫传统建制派，即係民建联啊、工联会啊，呢啲传统建制组织嘅时候呢，我就觉得泛民呢边呢一定有相应嘅策略，例如泛民使唔使重建大台呢？即係我就觉得呢一样嘢係好合阿昌嘅河车嘅， 咁啊，虽然阿昌人就走咗啊，但系精神依然喺度嘅。咁所以咧，呢包花生咧，我觉得大家就可以待住慢慢食吓。咁你话会唔会顶顶啲剂啊，俾人打埋柴咧？我都系未至于，但我知道民建联入边内部开会系好反感，阿顶顶走去撑呢个何君尧吓，即系点解啊？咁好弹只耳索俾你上，上完而家出冲嘅扑街，而家就系话俾你听出冲嘅效果吓、啊。大家睇住呢只顶顶，我觉得好快，佢又会俾呢个传统嘅建制派入边嘅阵营去整顿，因为呢条友太过高调得滞，即系我觉得系太过中意攞镁光灯，太过中意跳出嚟柒，咁即系又系要大家。攞隻眼出嚟睇住呢啲咁嘅人呢，我觉得嚟緊四年呢包花生就比较大，亦都可以食滞啲嘅。虽然我唔食得啲咁高热量嘅嘢，係咪咁啊？何君尧暂时讲到呢度啦，正经嘢今日係有准备嘅。例如係咩呢，啱啱过去嗰个礼拜啦，即係讲啲科技嘢啦，啱啱过去嗰个礼拜五，咁啊有订 iPhone 嘅人呢就收到嗰个 iPhone X 啦。咁亦都呢，我有朋友係鸠冲咗走去买啦。例如係咩啊 ,Zero 嗰啲人呢係一出呢佢就一定係觉得嘩艳六激啊，屌一撳又係撳三四个礼拜，屌梗係有一炒啦，扑街一出到嚟含撚不难炒窿。即係我想详细讲下喺乜嘢情况之下炒 iPhone 係有一赚，乜嘢情况之下炒 iPhone 係冇一赚。首先一言以蔽之 ,iPhone 8就等于 iPhone 7。唔同嘅只係唔同咗 CPU, 快咗。实际上点解要有新嘅 CPU 呢，係有一个大嘅 program, 又或者一个大嘅 campaign, 係要去 utilize 而家新电话嘅graphics 嘅 computation 嘅功能。咁如果有睇嗰、那个所谓叫发布会嘅朋友呢，其实都知道其实而家 iPhone Apple sell 緊嗰样嘢呢叫 AR, Augmented Reality。是当你摆一个 iPhone 个 camera 喺一张台或者喺一个摄像嘅环境啦，佢个本身个development 嗰个系统呢係可以好准确咁帮你投射一啲你 software 上面嘅 rendering 喺上面。即係呢一样嘢喺我睇嗰个发布会呢係最大嘅得着。而个得着喺边度呢，就会帮助到好多设计家私啊 ,gaming 啊，又或者好多所谓叫大资讯嘅嘢嘅。即係譬如你有冇諗过有一日你会係可能戴一副眼镜嚟揸车，你就可以完全 focus 喺所有嘅 navigation 啊，你边度有车泊啊，又或者可以即时喺你眼球前面係知道晒你要行嘅时候，就係话欸好简单，你入到一个商场，你前面有十间铺头，边十间铺头有 offer 呢。即其实我好耐之前已经喺个脑度喺度諗緊，就係话有冇办法做啲 app 呢係可以说到人哋投资呢，就係话可以就係好似譬如旅发局咁样，可能帮你整隻 app 呢就可以联络晒一个商场里面所有嘅铺头，咁一个游客呢就可以摆部电话喺佢前面，一 scan 就会知道呢个商场有啲乜嘢 offer, 咁佢就会自己识途路马咁自己走去啱嘅铺头就攞相应嘅 offer。 即係我觉得未来嘅发展呢其实係好多呢啲空间去思考嘅。咁但入面牵涉到就係两样嘢。第一样嘢就係你个 geofencing, 又或者你自己个 location 嘅功能，可能我字眼上面讲错啦。一定有人听咗嚟 challenge 我嘅，唔紧要，我完全接受。我唔係好记得个 exactly 嘅 wording 系点样。你当你真係可以部电话攞入一个商场去侦测到你嘅位置係个误差 within 米，即係我企歪一米呢个系统係当然就係话佢可能有唔容许我唔差，就係话我原本企喺呢度嘅个系统侦测我喺呢度。呢、这个唔大问题嘅。问题就係话你当你个 location 可以咁精准嘅时候呢，咁你个系统就知道你而家呢一刻究竟喺呢个商场嘅边个位置啦。咁佢喺个 system 嘅 backend 究竟收集到呢乜嘢位置呢，佢就好清楚咁知道。可能资讯本身系 anonymous, 即係佢唔知你呢个人。这个 ID 是做了一件事，问题就是说他会知道你这个男人，他会知道你入了商场的时候第一件事走去哪一度，又或者你的 habit 是走去这一度之后呢第二个走去哪一度，你就会整合到很多数据，你给到背后做 developing 的人呢好像一个超级市场咁啦。点解你每次入超级市场你淨会睇到啲好颜色鲜艳嘅生果呢，你淨会睇到菜档啊卖橙啊剩啊，跟住会去到个冬季啊。其实系每一样嘢都系好小心咁 摆喺嗰度，令到增加你嘅消费意欲去买嘅。咁所以每一样嘢就去营造紧一个更加好嘅消费气氛，等你去使多啲钱。咁当然就系话有又唔好啦。即系如果你好捻多钱使嘅话，咁你咪会即系一路喺呢个深渊里边更加自己自掘坟墓，借更加多嘅钱咯。咁问题就系话，你当你有咗呢一啲所谓叫大资讯又好，所谓叫做一啲每一个人嘅 preference 都好啦，你对某一类人呢系有一个唔公平嘅 advantage 嘅。所以呢一样嘢系咪绝对好呢？唔一定绝对好。但系你会见到因为有呢啲资讯，个社会 actually 系会改变嘅。系会导致到乜嘢改变呢？你就可以去諗下十年之后发展嘅生意会系点样。即系我好相信零售系好难做得住。因为铺租太贵。你可以做一啲卖 service 嘅嘢，例如系餐厅又得，例如系一啲做 spa 嗰啲又得。问题就系话你好难，就系话你再咩药房，我睇唔到一间药房嘅 selling point 喺边。你所有嘢，当你有一日你习惯咗网上消费嘅时候，你可以喺 HKTV Mall 买嘅时候，佢送捻埋货都仲要平过你摆喺沙沙度卖，我又唔知点解啲大妈唔识用 app 买。即系你系完全系歧视紧啲大妈咁解嘅啫。咁所以呢一样嘢系正好应用咗，如果你部电话有新嘅设计，可以做更加多嘅所谓叫 background calculation， 又或者做多啲所以嗰啲叫 deep learning， 部电话无时无刻喺度学紧你一啲使用嘅偏好啊，你自己人生嘅习惯。咁当然就系话，好多人引申就系话攞一个喂，我唔呢啲嘢唔想卖俾你。当然你关心嘅就系话，我个 profile 可唔可以卖俾你？即系你知道个 profile 系属于我嘅。咁呢样嘢 ，Apple 或者 Google 可唔可以卖帮我卖出去咧？咁呢样嘢当然唔得啦。咁但系我可以好肯定，未来嘅 regulation 就会发展到就系话，每一样嘢你嘅 profile 唔会俾个 back end 知道你系边一个。咁但系问题就系话，你有啲好 basic 嘅嘢，你除非就以后唔用电话啫，你系冇办法去系即系等于你每一日攞个 keyboard 出嚟，最中意打啲咩字，你会最中意 send message 俾边啲人，个电话个 back end 系一定知道你做紧咩嘢嘅。咁所以就系话，你要学去点样好好保护自己嘅私隐，而唔系 avoid 去生活喺呢个充满资讯嘅年代，即系呢个第一。咁当你如果去到一个商场度，可以应用到呢一方面嘅技术咧，你个电话就会真正帮到好多人啦。即系当你佢哋会咁样谂，如果原本你可能十年前你买一对波鞋，你要做啲咩嘢咧？唔好十年前啦，十年前太近啦，二十年前。你去买一对波鞋，你要做啲咩嘢呢？你会行匀晒你熟嘅地方，例如花园街啦，例如西洋菜街啦，例如可能尖沙咀啦，例如一啲可能譬如旺角啦，嗰栋叫写人咩信和啊，成日嗰啲好多卖波鞋嗰啲咁啊，潮流特区啊，你要做好多格价，你先知道你中意嗰对波鞋喺边度有得卖嘅。咁但系 once 科技已经可以令到你想买波鞋嘅时候，你已经可以喺最就近嘅你电话，可能喺电话嘅 app 度一揿出嚟，你就已经知道啊，原来我哋喺呢间铺头嘅 webshop 买就一定系第一有信誉保证，第二系最平，第三就系你即刻知道你要嘅 size 有冇货，咁你就好易知道咧，你系可以用少100倍嘅时间，唔使去 shopping， 唔使去行，亦都唔使车钱，唔使成，你就已经知道你要买嘢喺边度，咁你悭咗啲时间我嚟做乜咧？咁当然就系你中意打飞机打飞机，你可以买第二对鞋买第二对鞋，而系你悭咗嘅时间。咁所以对好多人嚟讲，你悭到时间嘅时候，你可以用啲时间去进修啦，你可以用时间搵更多嘅钱做 part time。喂，咁呢个系 win-win 嘅 situation 嚟嘅。你当你多三个钟头，可能揸 Uber， 有可能Deliveroo， 而家都可能你可以登记一个 account， 你自己喺中环做跑腿送外卖，你都搵到钱啦。咁点解你唔做多三个钟头外卖？即系譬如我做一个月嘅外卖，我啲钱赚到系可以摆落去我自己可能嘅喜好上面啊，买嘢方面啊。喂，咁呢个 situation 咪 win-win 啦？原本你用戆鸠鸠行咗二十个钟头街去买一对你中意嘅波鞋，而家你又用二十个钟头去赚一笔外快，用呢笔外快赚到嚟嘅钱咧就买中意嘅波鞋。喺你嘅角度，你系咪时间上面你付出嘅系冇多嘅？问题就系话你对波鞋免费咯，即咁 why not 先係咪？咁我觉得呢一样嘢係正正大家要學習去点样生存喺呢一个未来资讯爆炸嘅年代。即係我觉得呢样嘢大家係需要諗嘅。好啦，当你嘅电话又或者个互联网个 back end 係 capable 去做呢啲嘢嘅时候，咁你又会再諗啦。 冇 iPhone 之前，啲盲人系点接触呢个世界嘅咧？喂，你要知道，一啲盲人好难攞到个电话去同人沟通嘅，又或者你同一个盲嘅人沟通嘅时候，你就要行到好近去同佢讲嘢咯。又或者要同聋人沟通嘅时候，你要点样沟通咧？咁你就一定要系啲手语啊，又或者要喺佢面前去做一啲指示，去做啲 instruction 啊。咁但系如果当你嘅电话可以帮到一啲 handicap 嘅人，即系一啲视障啊、听障啊，又或者一啲呢一类型嘅人嘅时候咧。喺佢 perceive 呢个世界系另外一样嘢嚟嘅，即系当你原本我就唔识用个电话嘅问题，就系话我举起个电话，又或者即系以前咪有 Google 嘅眼镜嘅，当你有个眼镜嘅时候，佢可以用最短嘅时间话翻俾你听，你而家周围嘅资讯系啲咩嘢，甚至乎而家有啲 software 去即系做到就系话，你可以戴住个 headphone， 个相机影住支麦，佢即时有啲 verbal 嘅 translation 话俾你听。你而家望緊嘅係支咪咩顏色，大概幾大，個位置喺邊度，你其實係真係幫緊一啲本身 handicap 嘅人。即係我會覺得有啲科技發展，你係需要學點樣好更加好咁 utilize 佢，而唔係不斷去點講呢，去我覺得即係我認識一啲人啦，佢非常之驚個cloud storage 嘅，佢永远都唔 upload 自己相上去嘅，佢又永远唔用 internet banking 嘅，咁当然就梗系最 secure 啦。即系但系有一日汇丰个 database 俾人 hack 咗，咁你都系冇得走嘅，因为你嗰啲钱咧，对汇丰嚟讲都系一笔，即系都系啲 number 嚟嘅啫。咁问题就系话，你永远去逃避呢个世界咧，唔等于你同呢个世界接轨更加快，反为就系话，你不如用多啲时间学习啊，点样用呢啲新科技。好啦，讲得太远，你讲翻去而家新个 iPhone， 好啦 ，iPhone 8有啲咩好咧？佢粒 chips 就係话俾你听，佢可以 capable 去将你一啲好 personal 嘅嘢摆入边，所以个粒 chips 咧叫 A11 Bionic。咁点解咧？就係话喺出 iPhone 5S 嘅时候，大家都已经谂紧一样嘢，喂，如果嗰样即係譬如个电话可以 scan 我指纹嘅时候，喂，屌你惊唔惊个指纹本身会俾人 hack， 又或者系Google 或者 Apple 去储低晒我啲指纹？用我啲指紋去驚俾人 hack 到去買嘢啊，又或者係證實我的身份啊咁樣。喺嗰時其實已經諗到就係話，你所有嘅 personal information， 包括你指紋識別入面一啲 data， 其實係從來都唔會離開你嘅電話嘅。你嘅 processor 入面有一粒好細嘅地方咧，係儲存你呢啲咁敏感嘅私隱資料。咁當然就係話由 5S 用到 6S 去到7。去到而家呢一代呢，其实都好难你讲到就係话有一次好大型嘅 security breach， 令到一啲 hacker 真係去 utilize 到你而家嘅 fingerprint。咁所以呢，好老实讲，你问我有冇换到 iPhone 8呢，係冇嘅，完全冇意欲。因为点解呢，会换 iPhone X 呢，係完全冇嘅。因为我完全第一我就唔觉得嗰样嘢係解锁解得好 smooth 先啦。第二样嘢就係话个指模实在太好用啦。咁好多人就会 argue 喇喎，喂，指模呢啲嘢屌你老尾。Google 用咗好耐啦， Samsung 嗰啲电话用咗好耐啦， Android 用咗好耐啦。咁但係问题就係话，喺 iPhone 出之前呢，其实都有好多 smartphone 呢係可以上到网嘅。但係你唔见嗰啲电话会改变世界嘛。Apple 最叻嘅嘢就係可以做到一啲好简单，你认为好简单嘅嘢。但係佢做得非常之人性化。而且用得非常之畅顺。即係呢一个系佢 advantage。咁你当你如果真系发觉佢用个面容识别技术可以解锁解得好顺嘅时候呢，咁当然就会有另外一啲所谓叫方向，你可以諗到点样 utilize 呢啲技术令到你同呢个世界接触更加好啦。咁问题就係我鍾唔鍾意呢啲嘢呢，我唔鍾意嘅 ,ok。咁唔系唔鍾意，而係当佢嗰个技术成熟嘅时候呢，我自然要换撚晒身边嗰啲嘢，含量晒个样解锁㗎啦。咁佢而家有咗呢粒 chips， 就係帮你 once 你有一日真係可以个技术去应用到嘅时候，你嗰啲敏感资料可以摆呢粒 chips 上面。其次就係话头先我讲到嗰啲deep learning 嘅技术啦。咁问题就係话，如果呢两样嘢你都唔用，你会唔会走去买个 iPhone 8先？咁我諗下諗下，你最叻就係话，我鍾意玻璃面，玻璃底唔係玻璃面。咁你话呢一样嘢做唔做就到大家都一窝蜂走去买呢？咁即係好老实讲啦，而家就讲已经係臭啦，係咪？个个都知道就係而家等緊，即係而家啲人等緊 iPhone X 嘛。咁 iPhone 8就梗係炒窿啦。咁你当然你今日去 check 先达嘅价钱，就係全撚部都係全线部跌，有啲係跌 85, 有啲係跌 200, 有啲係跌 300, 有啲係跌 288。咁我唔理啦，够冲去买咗嗰啲人一定蚀嘅。咁好啦， million dollar question。头先讲咗点解 iPhone 8唔会兴，就因为大家都唔会 utilize 嗰啲技术。第二， iPhone 7本身係好先进 好畅顺。咁 upgrade 埋个 iOS 11咧，大家系觉得可以真系当佢新电话用嘅。而一部电话嚿电未打柴咧，系用不着换。好多人换个新电话，第一因为时兴中意，第二你系认到佢同你同你隔篱嗰个人个电话好唔同，你觉得嗰个系一个潮流象征，你先会换嘅。咁于是好多人就会觉得，屌你老味 ，iPhone 8炒唔到 ，iPhone X 炒到啦啩？我切个头话俾你听，除咗开头嗰个月之外 ，iPhone X 都冇得炒。我讲多次，一个月之后 iPhone X 都冇得炒。点解 ？OK， 又要最 fundamental 讲翻，喺个乜嘢情况之下 iPhone X 会有得炒？当大家一窝蜂去买，大家都买唔到嘅时候，大家就会有个心目中俾一个 premium。假设个电话系一万蚊，我有冇办法？我好捻屎忽嘅，我俾多一千蚊，我即刻买到部电话。你问我啊，一千蚊我会俾，即系我系最屎忽、最洗脚唔抹嗰啲人啦。咁有啲人佢只系肯俾五百蚊个 premium 啫。咁当个电话值万一蚊嘅时候咧，佢就唔会攞。即系佢就只有10500嘅 budget， 于是佢唔买咯。咁佢可以做啲咩嘢？第一，有人买；第二，佢上个Apple 个网站，佢等到有得买嘅时候先买。好啦，咁如果有啲人俾多啲嘅 premium 系点咧？我肯俾3000蚊，即系话出边普遍咧，佢知道有人会揾13000蚊去买嘅电话咧，你就唔会揾到个11000肯卖俾你嘅价钱嘅。因为呢个系一个好简单的供求问题，全世界都俾紧13000、14000、15000买呢个电话，我只系肯俾1000蚊 premium 咧，我呢啲系稀客嚟噶，咁捻孤寒咪一用电话啦，嗱呢啲就系高登仔最中意讲嘅嘢，咁我唯有点咧？唯有等到如果第一 given 我想买，第二我有得买，咁我先买咯，咁我1000蚊 premium 悭翻，我就排咗等啦。如果我又冇得等，咁我就只有问自己。如果冇得等嘅时候，我肯唔肯俾多啲钱买？如果我等6个礼拜嘅话，我等，咁我悭翻呢1000蚊啦。但系如果我要等嘅时间唔系6个礼拜，我要等3个月，咁我就会谂啦。屌你喂，个 premium 3000蚊都值啦，咁不如将我嘅 budget 由11000提高去13000。嗱，呢个时候咧，大家就会喺个 market 上边见到个炒风好炽热啦。因为好多人是真的真金白银会攞一个多啲嘅钱去换取佢要去等个时间。咁於是你就会见到好多人就係去买啦。而去买嘅人有两种。一就係我纯粹想用。三种纯粹想用。咁我自己又洗脚唔抹。咁而家讲緊唔係我啦，我冇呢个钱啦。有啲人有钱嘅就係我又好洗脚唔抹，我揸快拉利，我好捻多钱啦。咁於是我咪攞13000、15000去买个电话囉。另外一种人就係话我俾我老婆夹住。我唔想用，我唔鍾意个电话。不过我老婆好鍾意。咁我就俾多3000蚊呢个 premium 去买佢一个欢心。3000蚊买一个 premium 其实好捻抵。即係同所有朋友讲，如果你老婆系中意一样嘢嘅话咧，你俾3000蚊氹翻佢系好捻抵，即系当佢嬲紧你嘅时候，咁你咪埋心买个电话俾佢咯。呢个第二种人啦，第三种人就系我觉得个电话唔止13000蚊，我觉得个电话买下买下会买捻到去15000蚊嘅，我就觉得而家买13000蚊好捻抵啦，我就去谂下有冇办法喺先达平均用13000蚊。数1000部电话，跟住我买去大陆可以卖到15000蚊，咁我每部机赚2000蚊，我赚嘅钱就喺嗰度嚟。从来先达点解系一个电话嘅集散地，系因为全个先达所有铺头都有做紧呢样嘢。但系今时今日你去先达自己睇下，有几多铺系7点钟都唔捻开嘅，咁即系咩啊？即系执捻咗佢唔做生意噶啦，嗰间铺头。是就算摆个人落去8000蚊人工都好，你个人工系会蚀捻埋㗎。灯油火蜡人工蚀捻埋嗰间生意唔捻做。你自己去先达睇下。咁点解嗰个人唔喺嗰度，点解嗰个铺头唔会开呢？我可以话俾你听，系因为 iPhone 冇得炒。好多先达嘅铺主呢，喺前嗰由 iPhone， 我冇记错，喺 3GS 开始有一炒开始。系已经系赚咗好捻多钱。佢而家已经系唔介意。成间铺头就算是有长租约都好啦，我咪由佢摆喺度蚀咯。 即係當有得炒嘅時候，我咪先落去炒。但係問題而家炒，你都係個 back end 嘅啫。即係咩？當你如果喺個網度撳到啲電話，抽得中，你用正價買，而佢覺得呢部電話唔止正價，佢咪用一個 premium 同你收咯。就係我頭先講嘅第三種人啦。咁佢譬如收高佢1000蚊，以往就係玩呢樣嘢啊嘛。上次 iPhone 7S 嗰啲鋼琴黑咪就係咯。咁你覺得你抽得中？6000蚊一部电话，你放个先达7000蚊，你赚到1000，而先达嗰个人买上大陆又赚到1000蚊，你呢个 ecosystem 先至会着嘅，即系大家先至会一窝蜂咁去同一时间做呢样嘢，咁会导致到咩呢？咁你就系见到先达嗰度一条二条人龙，就每一日你见到成个月里边，又或者两三个月里边，日日放工你都见到嗰条龙排紧队卖电话，有啲就系十部十部咁卖，有啲就系一部一部咁卖。咁你就会知道就係好渴求嗰部电话。咁但你问我成件事我先有冇讲到 Apple 系咪真係做唔切呢？我係半点都冇提过。其实成件事同 Apple 做唔做一切係冇关嘅。咩叫做一切呀？ Apple 如果今年嘅 projection 係一年之内卖8000万部电话。佢喺由佢公布嗰日卖到年底要卖1000万部。无论如何点都好，佢系冇可能摆晒1000万部喺个仓度，一次过供应晒到俾12月之前要呢部电话嘅人，呢个系唔可能发生嘅。从来嗰个需求都要逐步逐步咁消化，所以唔系佢做唔做一切，而系话大家系买紧个时间，就系话究竟我系开嗰日有啊，定还是两个月之后嗰日有？咁你到最后，你成件事就睇紧个 scoop 咧，就系话。你部电话去到佢开始售卖嗰一个月里面，到底佢可唔可以 keep up 个 supply？ 例如系咩呢？你可以上网订到一部电话呢，佢可以俾到个清晰嘅 time frame 嚟嘅。譬如你上网揿嘅时候，佢话俾你听四至六个礼拜之后你可以有嗰部电话。咁我可以话俾你听成件事有冇得炒。因为大部分嘅人，我抽中部电话，於是我抽中就等一个月。跟住部电话呢就攞住一部10000蚊嘅电话，希望佢先达11000蚊。咁但係问题就係我在于一个炒家嘅角度。我可唔可以就係话，如果我一个月后要买一部电话，我点解要俾11000蚊同你买，点解我自己唔去上网订呢？从来都系咁嘅事。所以你觉得 iPhone 有一炒係完全系佢开售之后嗰一个月嘅事嚟嘅啫。所以如果佢喺一个月之内都搞唔掂啲 supply 嘅话，大镬嘅就唔系炒窿嗰啲果农，因为点解啊？你根本冇办法去买到个电话，即系等于你上网订个电话，从来都未俾多个好实正嘅 time frame 你，话俾你听，你可以几时买到个电话？你订都冇得订，你就系去嗰啲叫眼红捻啦，你就系眼红葡萄捻啦，你就去葡萄嗰啲人，点解你之前揿得到？有啲人用电脑揿，有啲人用程式去揿，总之嗰啲人有机会买到电话啦。你就系眼红嗰啲人赚咗2000蚊，从来都系嗰一个月嘅事嚟嘅啫。好啦，如果今次简单讲，佢 iPhone X 开头订嘅时候系好踊跃，个个人都一窝蜂扑去买，预售嘅时候佢好快冇。问题就系话佢。预售到真正开售有一个礼拜的 time frame 㗎嘛。如果佢用呢一个礼拜嘅时间，你预售嗰日好啦，真係冇撚晒货啦。但係到佢开卖嘅时候，佢可以无限量供应，你每一次走去订电话都係四至六个礼拜有货嘅话，咁你话俾我听有冇得炒啦。咁我就觉得冇得炒啦。咁我 premium 系点呢？就係由你开头觉得好似阿先达 low 哥咁13000蚊15000蚊。开卖嗰日就10000蚊。咁你真係觉得嘩屌好撚筍喎，我预售嘅时候撳撚部一条电话10000蚊，我咪晏昼攞到部电话嘅时候卖俾阿老哥10000蚊，你梗係觉得好撚爽啦。问题就係话即係等于炒股票咁，其实1%嘅人赚到钱，99%嘅人输。咁输嘅人系唔会打锣打鼓话俾人听你输㗎嘛。咁但係好好在呢，炒股票就你今日炒唔到咪听日买个第二只囉，你总系买10次中一次赢㗎。咁你就可能系平均化你嘅赚蚀。咁於是呢就可能成件事你都冇乜赢输嘅，只不过就係话你要永远记住赢一次嘅，你输够晒嗰 9% 你又唔会同人讲嘅。你炒 iPhone 唔係啦，你係得一转嘅啫。当你嗰转你撳唔到啲预售货出嚟嘅时候呢，你就基本上等都冇得等。好啦，你係而家諗啦，不如 可唔可以开卖嗰日，我就走去等啊！屌，咁你啊风险大啦！即系当然你系谂住话，屌我揿都系揿一万蚊啫嘛，有冇办法就系话，你到真系卖嘅时候，我要等一个月啫，系嘛？咁啊，等一个月之后，嗰部机都可能值万一啦。咁如果唔值万一，又或者而家咁啊，点咧？而家就系正正话俾你听，呢部电话可以蚀嘅。咩情况可以蚀啊？当先达冇人龙嘅时候，你揸捻住部电话就唔知去边度放啦。咁啊，扑街咯！咁你就端端度度就系话，唉，安慰自己，唔系，其实部电话都系赚分嘅啫。你有钱找卡数咪赚分咯，你冇钱找卡数嗰啲咪债咯，吴嘉玲。好啦，点解我嘅 project 佢冇得赚呢？转头翻嚟讲。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